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健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审判长的判决没有出现意外，当着几百人的面宣布了高松死刑。那一刻高松失声痛哭，他的女儿虽然不太明白情况，但是看见父亲哭也跟着嚎啕大哭。一样是眼泪，傅志却觉得本质是不同的。退庭时陆陆续续有人骂，有人反驳，这一场审判自然是有人同意有人反对的，不过这些对于已经结束的新建高松或者赵青来说都没有意义。真正走出法庭的时候，赵青还能笑着跟新建打招呼。 不错，几年没见，成长了不少。 但是那时候新建却笑不出来，他一直到赵青开车走远了才靠近旁边说了一句话： 我做不了律师的最大原因大概就是我没办法在这种案件宣判之后还笑着跟人打招呼。 坚持判决量刑是一回事，他的感性情绪是另外一回事。旁边钱真听完这句话笑了一下： 哼，你这话被刚才那些骂你的人听见，指不定要怎么鞭尸你。假惺惺、装十三，这些词儿总是免不了。 对于这句话，新建无所谓的挑眉冷笑： 人我都没记住，何况是几句话呢？ 他从来不是一个在乎别人看法的人。这时候傅志坐在驾驶座上按了下喇叭催促了一声，新建拉开车门有点意外： 今天你开？ 想开了。 傅志招呼他上车： 哎，偶尔生活中换一换位置会改变很多想法，很多人都需要换一个角度去看待身边的人和事，不然就会陷在一个死胡同里怎么都走不出来。 新建扬扬眉坐上了副驾驶，把文件包放在后面，理所当然地轻咳了一声： 既然今天刮的不知道是东西还是南北风，我就惶恐地享受下傅志检察官的体贴吧。 傅志踩下油门的时候冷瞥了他一眼，甩回一句话： 你有本事就把我给你打的那些早饭都吐出来，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 对于高松的案子已经结案了，但是曹峰依然出现在检察院里，新建觉得有点别扭，问了两次都说还是有其他的事，处长没开口他也不好说什么。但是曹峰在检察院里几乎什么事都没干过，只是跟着傅志成天转悠。 学长，我帮你打报告吧。学长，提讯，我也去。学长。 终于新建忍不了了，在楼道里把他拦了一下： 我说你到底是哪儿的人啊，左一句学长右一句学长的，韩剧看多了。 曹峰笑了： 你一看就是从来不看韩剧的，那里面叫欧巴。 你倒是了解挺全面的。 讽刺了一句，新建脸色没见好转： 你一直留在这儿，你们院里不找？不是说检查系统用人紧缺吗？每个人都恨不得当十个人使，你成天逛来逛去的，你单位也没个意见。 看着新建的反应，曹峰的表情有点微妙。 其实干嘛看我这么不顺眼啊？ 虽然是个问句，却没有什么疑问的语气。曹峰打量着眼前的男人，视线审度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新建皱了下眉： 谁告诉你我看你不顺眼了？ 还用告诉？就差脸上没写字了。 没拆穿，曹峰只是丢回给新建一个你知我知的表情，然后耸耸肩： 我留着本来也是为了工作，不过不能跟你说。 不止新建不知道，是其他所有人都不知道。曹峰甩完这个答案就径自走了，也没管身后的新建是个什么反应。不过从那之后，新建也没有再追问过他这个话题，因为很快之前处长提到过的考核队就到了。连着好几天，新建就是不停地做报告和业务考试， 搞得一个头两个大。王杰手上刚好有个未成年的案子，傅志也很忙，不知不觉两个人几天都见不着一面。不过关于新建的消息，傅志却知道得很及时，这功劳都是曹峰的。 听说今天考核的人就要给新建做评定了，你不去看看？ 看着傅志打结案报告一本正经的背影，坐在沙发上的曹峰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句。傅志一开始没搭理他，不过后者完全不懂识趣两个字怎么写。 要不我帮你去？ 屋里除了打字的声音就是一片沉默，王姐去提讯了，办公室就剩下傅志一个。 你知道这次考核新建到底是因为什么吗？ 问题一个接一个，终于最后傅志受不了了，皱眉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你到底为什么对新建的事这么感兴趣啊？开口闭口没完没了啊。 曹峰对于能引起傅志的注意力感觉有点得意，他扬了下嘴角。 我不说他你会搭理我啊？ 明明就很想知道，还假装淡定的在这边打结案报告。从他坐在这里开始，才20分钟不到，复制案清除件的频率大概是平时的十几倍都不止。复制被曹峰搞得有点烦，索性站起来拿了烟往外走。考核意味着什么，他当然不会不知道。其实新建这种人被上面注意到都是很正常的，毕竟经手的全都是不走寻常程序的案子。案子被关注，他当然也会被关注到。别的不说，就光高松的案子曝光度就已经是其他人的好几倍了。他本人的态度没什么改变，不等于所有人都可以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如果他没估计错，这一次考核很可能会导致新建提职或者外调，而正常的检察官提职是不需要这种突然考核的。下意识地抽出了一根烟点了，他吸了口气，靠在楼道里，表情有点恍惚。往好处想，新建真要是离开，对他们两个来说也不失为一个结果，一直这么拖着也没什么好处，很多事大家心知肚明，成天装糊涂也不是办法。傅志对于感情从来就不是一个积极主动的人，不然当初在大学里的分手也不会那么莫名其妙。对于他来说，比起承认自己的选择，他更不擅长的是承担别人的责任。如果新建是个弯的，或许他会选择说明白，但因为新建不是，所以这段感情即便他一个人被磨得很辛苦，也还是不想去捅破。烟抽了好几口，意识却被拉得越来越远。等到曹峰走出来的时候，他一根烟已经快要抽完了。 你就在楼道里抽烟？ 有人过来我就塞你手里。 没什么压力地挑了挑眉，傅志长出了一口气，勉强压住心底翻涌的思绪。似乎是命运也想帮傅志下决定。在那天下午，很意外的新建有位访客，那人傅志还见过，就是他第一次准备搬家的那天，在电影院对面的饭馆里看到的那个跟新建一起看电影的女人，打扮得比上次还要漂亮。被新建接到办公室的时候，笑眯眯地跟傅志打了声招呼。他们是在楼道里碰到的，曹峰站在傅志旁边，看着新建比了一下傅志跟那个女人介绍，没有灌前缀，明显关系还在暧昧期。女人腼腆地笑了笑，冲傅志点了点头，后者也回了个礼，但是远没有眼前这个叫于娜的女人笑得自然。本来他想就这么闪人，没想到新建被处长叫进了办公室，只来得及交代了一句： 傅志，帮我照顾一下。 然后傅志就这么带着于娜进了新建的办公室。 你们平时工作是不是特别忙？ 于娜的声音也不错，柔柔软软的，听起来挺舒服。傅志给倒了杯水，然后站在最远的边上。 还行，新建一般独立办案，所以不是太忙。 看他总是没时间。 说完这句话，大概是反应过来有点私意，于娜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脸色有点尴尬。傅志很聪明地当作没听见，若无其事地扯了一个其他的话题给带了过去。虽然他平时话不多，但是说到底，做检察这行的也是靠说话吃饭的，跟一个人聊几句还不成问题。只是曹峰在旁边，让他多少有点别扭。好不容易熬到新建回来，他几乎是逃难一样的跑回了宿舍。 当然曹峰也被他甩掉了。